今天会由第七节是读到第十一节，但我想第一节至第六节就请你自己一阵有时间再看一看，因为这个是第三章第七节的上文。我一起起立，如果你不方便的你可以坐下低，那就我们会用启应的方式读这五节的经文。以色列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，他们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，而他们去侍奉朱巴力和阿舍拉。第九节，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为以色列人兴起一位拯救者，他就救他们，就是俄陀列基纳斯的儿子加勒的弟兄，比他小的。我们一起读这节经文。于是地得太平四十年，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死了。请坐。摩西这个五经里面呢，圣灵出现的次数呢最多的就是在这个的出埃及记。离开了摩西五经的约书亚记呢，圣灵这个字出现过两次。但是呢去到士师记的时候，一会儿我们就会告诉你，士师记是五经之后跟着下来最多讲圣灵的一本书，所以我就选这个士师记和弟兄姊妹去思想圣灵在信徒当中，在属神的人当中的工作。我们先有一个祈祷的时候。真是主，我们多谢你，你是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我们对圣灵的认识是可能很皮毛，可能很不足够，但要我们经过这个士师记，能够对你的圣灵有更深的认识，以至帮助到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靠着圣灵去过每一日，去荣耀你自己的名字。所以将这段时间恭敬交给你，求你祝福，叫听的和讲的在圣灵里面同得造就。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字，阿们。士师记里面有十二位的士师，而其中有四位是圣经里面记载很清楚是有神的灵同他同在的，就是在这个表上面这四位：俄陀列、基甸、耶弗他和参孙。而特别在参孙，圣灵这个字，灵这个字是出现过最多次的。俄陀列是可以说十二个士师第一位的士师出现，以后呢跟着这三位讲到是有圣灵与他同在的基甸、耶弗他和参孙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呢，就是每况愈下，一个不如一个。这四位的士师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是有神的灵同他同在。在每一个的士师里面，其实越看就越见到他们不足， 越看的时候他们很多的不完美，他们很多的缺点。但是学者也都留意到俄陀列，即是刚才讲第一位的士师，在这个四位士师里面讲到他们有神的灵的时候，这位呢可以说是最完美的。对他士师的一生很简洁的去表达出来，没有一个缺点讲到他跟他有关的。但是其他三位呢，对他们做士师的生平呢是有很详细的记载，但是在记载里面呢，你发现呢这些士师其实是有很多缺点，有很多问题，是不完美的。如果你看你第三章里面，你都有这个表的，比较小一点。这里将六个士师列举出来，其中有四个我刚才已经讲了， 每一个士师呢越来越走下坡，越来越走下坡。所以俄陀涅是第一个，他是最高的。以密可能好一点，巴拉又没那么好。但去到基甸呢，耶佛他和参孙，特别是参孙呢，我们很记得参孙的，因为呢参孙呢是很特别的一个人。特别啲弟兄可能会比较中意啲，因为佢好多好多老婆。三个士师里边，基甸咧六至到八章话俾我哋知道，佢咩唔妥嘅地方喺八章二十七节。八章二十七节点讲咧？基甸以此制造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嘅俄弗拉。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，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全家的网络。他弄了以弗德出来，那以后呢，以色列人就拜这个以弗德，以弗德当时祭司所用的一个物件。这里就说，因为他弄了这个以弗德呢，就成为了以色列人全家和他全家的一个网络。咁我哋问一问题，咩叫网罗？弟兄姊妹，原来网罗呢个字咧喺第二章第三节有出现嘅。第二章第三节咧，佢话你们不可与这地嘅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佢哋祭坛。你们竟没有听从我嘅话，为何这样行呢？因此我又说，我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。他们必做你立下嘅荆棘。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，即是说神在这里话给以色列人知道，如果你拜迦南人的时候，迦南人的地里面那些神的时候，这个神就成为了你立下的荆棘，亦都成为你们的网罗。我们每个人都插过刺，是吗？有人没有插过刺的？这里我哋个个都插马生冇啊，哇，真系好特别，即系你唔系好做工嗰只啦，讲笑啫。我哋每个人都插过刺，系咪？插过刺嘅时候，嗰粒刺喺个手指嘅时候，你几唔舒服系咪？你一定要挑咗佢出嚟啊嘛，因为唔舒服啊嘛。呢度讲荆棘，立下嘅荆棘，即系好似插咗刺咁。网罗嘅意思就系、是。其实意思就是基甸呢，因为做了这个以弗德呢，就挖了个窿啊，叫那些以色列人叫自己的家人啊跌落个窿那里。这个就是网罗的意思。整一个陷阱是自己人跌落去的。基甸所做的以弗德变成一个偶像，一个神明，叫成为了以色列人的网罗。这个图画就是基甸为以色列人做挖个窿，叫那些人走去的时候跌了下去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好了，第二位错的士师是谁呢？耶弗他。这个是第十至第十一章，两章圣经讲他，在第十一章的三十至四十节就讲到呢，他其实做错什么呢？他做错一个的愿，他起错一个愿。如果你看回那段经文的时候，他说如果我打赢仗回来的时候，我家里面第一个出来迎接我呢，我就会献为燔祭了。如果你看回经文，哪个欢迎他？他唯一一个女的。其实他是做了一个很草率的愿，断送了自己女儿的前途。如果他真的即是将女儿献为燔祭，即是火祭的时候呢，他其实是触犯紧耶和华的律法，因为耶和华律法是禁止将人献为燔祭。他那时候可能想，我要起个愿，因为我要打赢这个场仗，我没有把握打赢这场仗，所以我要起个愿，希望耶和华帮我。那么起愿的时候呢，有个条件就是说什么东西出来呢？他不会想着他的女儿会出来，他可能想着牛啊、羊啊、马啊出来，那么就献为燔祭，那么无所谓了。好草率做了一个决定，好草率去了一个愿。 断送了自己的女儿的前途。第三位错的就是参孙，参孙的篇幅很长的，由13到16章，亦都是最后一位士师，而他亦都是最多圣灵讲，圣灵充满他的。但是你看到参孙的时候，他是一个好色之徒，不单止是这样，他是触犯着在民数记第六章讲到拿细耳人那个律例。那你说可能他不知道，他做了拿细耳人，他父母整了他做拿细耳人，他自己不想做，所以呢就拿细耳人的规矩他全部犯晒。那你可以这样说，但是如果你再看回他怎样没了条命呢，是因为他贪色的缘故，女色的缘故，所以命都没了。如果你这样看的时候，你将这几个士师跟俄陀列摆在一起看的时候，四个士师我们刚才讲都有圣灵的同在，但是作者呢只是用了六节的经文去讲俄陀列，其他几个呢篇幅很长，特别参孙，越长就越衰，越衰就越长。但是俄陀列呢只是刚才读这段经文的六节，加上第一章13节他又出现过，短短的数节经文就将他做士师的生平记载下来。所以最后不是说40年国中太平嘛，是吗？直到死的时候。我想弟兄姊妹同你在这个人的身上学三个的功课。我们要学三个功课。第一，生命不在乎长短，只在乎不经常犯罪犯错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不在乎长短，在乎什么？曾经拥有，是吗？生命不在乎长短，最重要拥有过。或者我们会说生命不在乎长短，最重要能够活得充实和有意义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很多时候劝那些未信主人，哎，你要有个丰盛的生命，活得很充实有意义，你要信耶稣，是吗？但我看这四个士师讲到有神的灵同他同在的时候，俄陀列的记载是最短，另外那三个越来越长，越长呢生命记载越长就越弊，越犯罪得罪上帝。有一个老人家99岁，每一天他都这样跟上帝讲，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我不配得上天堂，请你将我留在这里多一点。每天都这样祈祷，所以他未死，不死得，就是神听他祷告。讲真的，在世上越来我们犯的罪越多。这段的经文我想神要给我们看到一件事，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不是要犯多些的罪，不是要犯多些的错，我们要避免犯多些的罪，犯多些的错，我们要学习怎样去靠圣灵来提醒，给我们力量去逃避，去减少我们犯罪，我们犯错的机会。所以回到这个福音，福音是叫我们正视我们的罪，我们感恩的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罪死在十架上，而且三天之后复活，更加要感恩的是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，他应许就是说将圣灵给过我们这班信主人，他说我不会抌低你们好像孤儿一样，我要将保卫师灵圣灵交赐过给你们。保罗就说在世上的生命不在乎长短，是在乎不要多犯罪，不要多犯错，而要圣灵帮助我这班信主的人。有一段经文很长的，在罗马书第八章，第五节 一起祷告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没有圣洁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，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第十三节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罗马书第五章的争论是什么？究竟保罗写给未信主的人呢，还是写给信主的人？其实这个争论是不需要的，因为你信不信主都好，我们信了耶稣不等于我们解决了罪的问题，罪性的问题。我们一样会犯罪，所以很多时候未信主的人看基督徒的时候，他说基督徒为什么好像跟未信主人一样？这个是事实，我们是会犯罪得罪上帝。这个是挣扎，怎样去胜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和一个犯罪的生活。这个挣扎不单止是未信主人，对未信主人根本都没有这个挣扎，其实是对我们这班信主的人。这里讲必要活着，最后那四个字必要活着，明显的不是讲死和生的问题，而是讲什么呢？今世的生活你过成点的问题。圣经不是很着重，也不是很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。我再讲一次，圣经并不关心我们的衣食住行。为什么不是不关心？其实不是不关心，神已经关心了。在创世第一、第二章已经很清楚讲到，在未做人之前，上帝做了所有东西都是给了人的。所以上帝觉得你的衣食住行他已经 take care 了，弟兄姊妹。他现在要 take care 的是什么？是你和我在他面前过一个怎样样的生活。我们有没有一个公义圣洁好像耶稣基督的生活？这个是上帝的关心。所以你记得耶稣说，不要为你吃的东西穿的东西忧虑，因为上帝已经关心了。耶稣关心的是什么？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一个人不能够生活在圣洁和罪里面，不是两个的情况都可以。真的领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错的地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。这个是上帝要我们生命无论长短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明明看到我们的缺点，我们的罪性，我们的软弱，而不去犯那么多。这个是需要圣灵帮助我们。在俄陀列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，简单地清楚，很简单，他就是做以色列人士师，出去打仗拯救了以色列人。他死之前40年国中太平，地里面太平，作者没有记载他任何缺点。再看回这几个士师，很详细讲他们的生平，但是里面很多的问题在里面。但我不是要你们短命的，弟兄姊妹，我都希望你们很长命，我都希望我自己比较长命一点，我要侍奉多一点。但是在你的生命里面，上帝所看的是你在他面前 有没有按着他心意而行，活在一个圣灵的指引底下，少点犯罪，少点得罪神，少点得罪人，这个生命里面。第二方面，我们刚才讲到四个事师有圣灵的同在，四个事师的篇幅有长有短，最好那个篇幅是很短的，几节的。生命记载的长短在乎是为自己而活呢，还是为神而活？在乎是为神而活，还是为自己而活？在第十节这么讲，他说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俄陀列的身上，他就作了以色列人的士师出去征战。如果你看回这些士师呢，很多都要出去打仗的，因为他们要拯救以色列人，很多都要跟他的仇敌欺压他的仇敌打仗的。生命的实意不是铺张自己，不是夸耀自己的工作，不是提升自己的名声，而是尽自己神呼召我们的本分，按住神给我们的力量去侍奉祂，完成祂给我们的托付。圣灵对俄陀列的评价是什么？跟着第十一节，于是地得太平四十年，不是俄陀列，基立这个俄陀列基立斯以俄陀列四年。作者告诉我们，这位的士师一生是好像很平静无奇，虽然他有圣灵的工作，神亦都用得着他去拯救以色列人，而且带来了很多平安，但是他一生是为了谁呢？这两节经文第十和第十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可能是名不经传，他在默默的耕耘，不计算代价和得失，不求回报，不求人的赞赏，不是要得到别人认知他的付出，而是存着一个谦卑谦让的心，就是被神的灵去控制他的心态。一个有神的灵充满的人是可以这样做，因为 他看到的不是现在，是上帝在永恒里面对他的赞赏。我们这班人是等着有一天耶稣回来的时候对我们的赞赏，那一天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会怎么跟我们说？他会跟我们说，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，跟你的救恩完全没有关系的，你是得救的。不过他会这样跟你说，你是又懒又恶，或是他跟你说，你是又忠心有良善的仆人。谦虚和谦让的心是一个人有神的灵充满的时候他一定有这个心态。有一首歌叫 Thank You， 这个是很多年前的一首英文歌，叫多谢。歌词是这样讲，他说呢，我有一天发梦的时候我去了天堂，你呢就跟我一起，这个你呢就是耶稣，我们走过天堂的黄金街碧玉城水晶海，我们听到天使的歌唱，突然间有一个人叫我的名字，所以我和耶稣回头看的时候，是一个年轻人走到我面前，他对着我笑，他说，朋友，你未必知道我是哪一个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请你等一等，你曾经教过主日学，当时我只是八岁，每个礼拜你就会结束的时候有个祷告，有一次当你祷告的时候，我就求耶稣进入我的心里面。副歌说，多谢你为主的摆上，以致我生命能够改变， 多谢你向神的付出，我很多谢你因为你的付出，所以我今天在这里。歌词继续说，另一个人亦都走埋嚟，他说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当有个宣教士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，他的幻灯叫我哭，叫你哭泣，感动了你。当时你不是很多钱，但你愿意为差传奉献。耶稣就拿了这个奉献，叫我今天能够在这里。你这个奉献少少，叫那个宣教士去到那个地方带了我信主。多谢你为主付出，愿意我能够生命改变。跟着另一个跟着下面那个字，一个一个的走到你我的面前，你的面前，眼都见不到那么多。这些人他们的生命是因为你的慷慨得到改变。你做的事很少，你付出的在这个世界没人知道，但今天在天堂大把人在宣告你在世上所做。他说我知道在天堂上应该没有眼泪，但是我可以见到你的眼湿湿。耶稣拿着你的手，他跟你说，我的孩子，你看你周围，这些就是你的赏赐。多谢你为主摆上，以致我生命能够改变。多谢你为主付出，以致我今天能够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这首是歌来的，可能去到那一天没有一大班人会走过来跟你说这些东西，但我可以很肯定告诉你，有一天凡是信耶稣去到基督台前的时候，耶稣要跟你说一些东西，跟你的永生永死再没有关系，你去到天堂，不过在基督的台前，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告诉你，我们众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，按住我们的行为，我们在世上为主所摆上的或善或恶受报。耶稣要跟你说这些，跟耶稣跟你说，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，还是你又忠心良善的仆人？这个是你和我今天同埋以后每一日，我哋要做嘅决定，我哋点样去生活？我哋喺呢个世界可能唔系好似其他嘅史诗记载得好详细，篇幅好详尽。我哋可能就系好似俄陀涅一样几节嘅经文，但系其实已经足够，因为我哋系谦谦卑卑、诚诚实实。忠忠心心的在这个地方为主耶稣摆上，我们要建造的不是自己的名，是耶稣基督的名。我们要建造的角度不是我们的角度，是耶稣基督的角度。第三点，生命有实意是要脚踏实地谦卑侍奉耶和华，而且知道我们的生活，我们是要同神合作的。或者另一个讲，我们要顺服上帝。如果我们说同神合作的话，我们要听他话，然后才能够成就他的旨意。在第十节是这样说，耶和华的灵降在身上，他就作以色列人的士师，他就出去征战。耶和华将米索不达米亚王的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的手里面，他的手强过古山利撒田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两只手，又说将这个古山王王古山利撒田交在他的手里面。那我想问你，哪个手啊？ 第一个手是什么？是哪个手？耶和华将这些王交给他是哪个？读圣经很容易的，上文下理是哪个？俄陀念。不会答错的，如果你回到经文那里，不是陈锦友、okay? 不会答错的，你回到经文一定答案。如果问你，上帝将敌人交付给俄陀念的手，第二只手呢？他的手强过古山利撒田的手，你说这只手是哪只手呢？你说这手是哪只手？不敢肯定，是不是？有两个可能性，是不是？一就是俄陀列自己，他的手强过古山利撒田嘛。但第二只手，第二个是什么手？神的手。学者都在那里拗头，究竟第二只手是讲什么手呢？不是小偷那只手，而是究竟这只手是俄陀列的手，还是耶和华的手呢？学者都不敢肯定，两个机会都有。换句话说，一个受圣灵充满去侍奉上帝的人，他原本是用他的手做工，但是如果是被神所用，被圣灵充满，他手上做的工呢，不是只是他手上做工，是上帝的手同时跟他一起做工。所以我说合作，又或者是顺服上帝，以致我的手所做的工好像是我手所做，但其实是上帝做的工作。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所做的人看来好像是人的工，但是一个受圣灵充满去侍奉神的人，人看到不单只看到人的工，也都看到神的工作，甚至不是看到人的工作，而是看到神的工作。如果我们能够到那个境界那个地步，很明显我们就是让上帝来去充满我们，让神的灵充满我们，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交托自己。我想讲一件事，就是当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拿了教会十周年的刊物出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在十周年的时候呢，我就写了一篇文章，叫做十年主恩风。当我看回这篇文章的时候呢，当时是1996年，当时我还很年轻，笑下，我很年轻的时候。昨天去喝的时候，即是昨天差摊有个顶嫁女，所以去喝，见到一些以前的中学生团契，我做他的导师，阿Lin又做他的导师。他说他跟我太太说，你没有变过啊，都是这么年轻啊。他看着我，他说牧师啊，你好像少了头发。1996年是我刚来了做牧师大概是4年的时候，当时是血气方刚，没错，整本杂志、整本周刊、十周年周刊都是讲紧上帝的恩典，这篇十年主恩典我都是讲紧上帝的恩典。但是当我看回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惭愧，很尴尬，因为在这篇文章里面，我是高举紧人多过高举紧上帝。但我念啲个罪俾你听，个罪系咁讲。嗱，你知道我包洛牧师咧就系、是Louis Palau， 佢同呢个葛培里咧两个都系好知名度高嘅布道家。咁啊，葛培里个个都好识嘅，但系包洛咧 ，Louis Palau 咧都系好出名嘅，都系好知名度高。咁呢篇文章就係咁開始，我寫㗎，我而家唔係談緊其他人，我係談緊我自己嘅弟兄姊妹。OK， 呢篇文章係咁寫，佢話當巴洛牧師喺芝加哥舉行報道會嘅時候，有一晚聚會，96年5月19號， 我跟其他出名的牧师同坐在台上，其中一位就是 Urban Luther， 就是慕迪教会的主任牧师，亦都是很出名的牧师。那我就说了，这个是一个很有历史一个很有历史慕迪教会的主任牧师。我心中在想，能够与这些有经验有名望的牧师坐在一起，真是荣幸。后来再想，我只能够坐在这个台上，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教会，北教分会支持我。真的，北教分会是一个好得无比的教会。跟着我讲十点，怎样就是神的恩典。但是当我在想，即是我现在看回用这些字，历史性的出名的有经验的有名望的牧师，我能够跟他坐在一起是我的荣幸的时候，我现在那么熟悉，你知不知道？世界人不是这样，你坐在总统旁边的嘛。当然可能你不喜欢奥巴马，所以你不想坐在他旁边，是吧？以人的荣耀为重，好像一个消费者。今天我们很可能就是轮在一个这样的光景里面，最大限度在十教会十周年的时候，我就在那个情况底下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着重人的名声多过神的荣耀，口声声说要将荣耀归给神，但是其实是在说自己。而十大件事呢，第一件事呢，我就会提到呢是什么呢？即是有十大件呢我们要感恩的事情呢。第一件呢就是说，神是这个教会的牧师。那也都真是，因为我是92年上来这里做牧师，由86年开始到92年，这个教会是没有一个全时间牧师，上帝真是这个教会的牧师。但下面那几点有些我觉得我们高举神多过高举上帝。我不想讲下面那些，因为如果可以 retract 的话，我希望再写一个。整篇文章没有讲到神圣灵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工作，但其实那十年上帝的灵的确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多事。神为这个教会，这个教会所做的一切，不单止是那十年，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为你做了那个最伟大的事情，就是他钉身十架，三天之后复活，他升天，而且应承他会再回来。他应该得着所有的荣耀。我们要谈论的不是我们教会几巴闭，而是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一直以来为我们所做。其实2000年前已经继续帮我们做紧，神做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已经做紧，为你做紧事。如果神不创造你，今天都不会坐在这里，是吗？我们要谈论，我们要讲的不是我们自己，是福音、上帝的恩典、救赎的恩典。没错，上帝藉着人去做事，但是今堂我学到的功课就在第十节所讲。有两只手，俄陀列的手，但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的手。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所做的人看来是人的工作，但一个圣灵充满的人，当他侍奉神的时候，人不是单单看到人的工作，甚至看不到人的工作，只是看到神的工作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真是圣灵充满那个侍奉上帝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靠神的灵生活，隐藏自己 神为大，我们成为微小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，施洗约翰讲：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耶稣基督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其实有一段很长的经文在约翰福音，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在所有的先知里面他是最后一位，由他引进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去传道，钉死十架。但约翰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，告诉我们知道，约翰神所用，最后他为主殉道，但他说不是我，是耶稣基督。不是我，我不是耶稣，我不是基督，不过我要将那个尼赛亚耶稣基督告诉你。这个礼拜之内，我不知道你在教会里面或者教会以外，你在做很多事情，好不好？这个礼拜之内你想一想，你是为神做一件事，当你做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为了神，还是是为了你自己的动机，或者是你要做了之后要被人清清楚楚知道是你在做的，而还是是你可以默默地在背后做，就算没人知道，因为你存着一个圣灵充满谦卑的心，可以这样付出，可以这样摆上。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事，不过我希望你回家今晚回去想想，在这个礼拜之内，对教会，教会里面的人，或者对外面的人，你要为他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是为了上帝得荣耀，是为了福音得到广传，是为了就算世界人都不知道你自己做那件事，或者你摆上你都愿意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要多讲神的工作，少讲自己的工作，多高举神在教会里面的工作，少讲下究竟我在这个教会做了什么。这个是一个谦卑的心态，所以我们回应的诗歌就是求主给我一个谦卑的心。我们请敬拜队上来。